我想只是害怕清醒。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城市文化范儿，是文化范儿。 时光之间，畅游文化瑰丽世界；忙碌之间，探寻文化背后故事；雅俗之间，包容文化万象百态。 生活有姿态，城市要有范儿，城市文化范儿，现在起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早上好，各位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城市广播每天早上7:30到9:00为您播出的城市文化范儿，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是4月29号星期日，农历3月16，今天也是五一小长假的第一天，在这里我们祝愿各位朋友小长假快乐。今年五一假期，高速公路对七座及七座以下载客车辆实行免费通行的政策。免费通行的时间呢，是从今天的0点开始，一直到5月1号的24点。免收通行费时间以车辆驶离高速公路出口收费车道的时间为准。今天我们将继续安排播出五一特别节目《说出你的范儿》。说到皮影戏，你能想到什么呢？那灯影下的大千世界充满了无限的魅力，皮影都有哪些门道？稍后说出你的范儿，我们将邀请目前老北京唯一一家宫廷皮影戏班陆家班的第6代传人，也是享誉国际的中国传统皮影戏大师陆连达老先生，跟您聊聊他坚守下的灯影人生。首先我们来关注一组文化方面的最新消息。 城市文化范儿，挖掘新闻背后的文化密码。 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五一期间电视荧屏上的一些好节目。2018跨界歌王最新季即将登陆北京卫视，新一季首发的跨界歌手惊喜不小，吴秀波、徐静蕾、刘恺威、陈学冬、李菲儿、韩东君等6位选手作为首发阵容亮相，演员毛晓彤作为补位嘉宾加盟。第3季节目的点评嘉宾团由薛之谦、谭维维和黄子佼组成。在赛制方面呢，本季节目中选手们的比赛顺序除了受观众投票影响之外，选手和点评嘉宾也可以用投票来改变比赛进程。这档节目从5月5号开始，每周六20:30登陆北京卫视。《真爱的谎言之破冰者》五一假期期间正在北京卫视品质剧场热播。这部剧以缉毒为故事线，从一个神秘又危险的快递开始展开剧情，在展现都市青年的情感和成长历程的同时，也展现出奋战在一线的公安干警无私奉献的家国情怀，讲述了一场跌宕起伏的破冰之旅。热门综艺节目《拜托了冰箱》第4季在五一期间持续热播，本季主打料理生活这个概念，带给大家的不是生活上的指导，而是希望为大家打开眼界，呈现嘉宾们不同的生活面貌，带来更多可能性让大家去选择。在节目中将会把家的感觉呈现得淋漓尽致，让料理生活这个品牌理念进一步深入人心。五一期间，湖南卫视音乐综艺节目《我想和你唱》第3季也正在播出。这档演艺名人和普通人相结合的节目，在新一季增加了全新的元素，把普通人高度参与进行到底。第一位想唱大来宾就是蔡依林，在节目当中虽然收获了现场歌迷的尖叫，却也面临着主持人沈梦辰和餐馆老板的实力挑战。目光转向大荧幕， 电影《幕后玩家》讲述了一个略烧脑的猫鼠游戏的故事。徐峥饰演一位金融大亨，他在不断进行生死抉择的时候，也要找出幕后黑手，希望这部金融加喜剧给我们能够带来惊喜。电影《战神记》由陈伟霆、林允和胡军主演，片名中的战神指的是成吉思汗。值得一提的是，这部电影还是今年北京电影节的闭幕影片。后来的我们是奶茶刘若英的导演处女作，是一部小清新风格的爱情片，井柏然和周冬雨饰演一对在患难中日久生情的北漂情侣。电影《低压槽欲望之城》将上映，和刘若英相比，张家辉已经不是第一次当导演了。这次的题材也是港片里最常见的警匪动作题材。张家辉饰演的卧底余秋，因为一宗儿童绑架案而身份暴露，引来了犯罪集团的追捕。儿子患病，丈夫出轨，种种生活的不如意，女性该如何面对？励志温情电影《黄金花》给出了自己的答案。毛舜筠凭借片中的女主角问鼎了今年香港金像奖的影后。电影《玛丽与魔女之花》清新的画风让人忍不住会想起宫崎骏的动画。故事改编自英国作家玛丽·斯图尔特在1971年发表的儿童小说《小扫帚》，讲述了11岁的普通女孩玛丽前往魔女国度展开的一场魔法大冒险。 城市文化范儿，处处要有范儿。 城市文化范儿，接下来我们关注一组演出方面的消息。今年五一假期期间，中国乐谷北京超级草莓音乐节在位于平谷的中国乐谷草地音乐公园举办，这是北京草莓阔别四年之后重回北京的首度演出。这届音乐节现场一共设了7个舞台，演出内容包括流行、摇滚、民谣等类型的音乐。这次朴树、痛仰、李志等都将现身，民谣歌手赵雷等人也将现身。相信在这个天气逐渐炎热的五一小长假里，会给您带来一丝音乐的清凉。北京演艺集团集结旗下九大院团共同推出的《梦想成真》五月演出季拉开了帷幕。以匠心为主题的第五届《梦想成真》五月演出季将一直持续到6月6号，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为观众带来9部大戏，展现京演集团旗下各院团艺术家的一片匠心。北京舞蹈学院近日授予爱尔兰踢踏舞大师麦克弗莱利荣誉教授的称号，希望他能为促进两国的艺术交流和舞蹈教育事业多尽一份力。弗莱利的人生经历犹如一部大戏，他把一个最初只有7分钟的电视舞蹈节目变成了踏响全球的舞蹈巨制《大河之舞》和《王者之舞》。五一假期期间，弗莱利巅峰之作《王者之舞》将亮相北展剧场，喜欢踢踏舞的朋友可以关注一下。5月16号到24号，美国太平洋交响乐团、维也纳广播交响乐团、墨尔本交响乐团三支国际名团将相继登上国家大剧院的舞台。联袂指挥家科尔内留斯·麦斯特以及安德鲁·戴维斯爵士，以及中外著名小提琴家祖克曼·吕思清，为北京的乐迷奉献3场弥足珍贵的交响盛宴。马可波罗是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重要人物。5月16号到19号，原创歌剧《马可波罗》将在天桥艺术中心上演。这部歌剧采用中文唱词、英文字幕的方式，并特别邀请伦敦科文特花园皇家歌舞剧院前歌剧总监指导，德国作曲家协会会长恩约特·施奈德作曲，国际华人指挥大师汤慕海直棒天津交响乐团，云集了中国、丹麦和英国等多国的著名歌唱家加盟主演。好了，今天的资讯部分就到这儿了，接下来进入我们说出你的范儿系列节目，请出老北京目前唯一一家宫廷皮影戏班陆家班的第六代传人陆连达老先生，请他来跟我们聊聊他坚守下的灯影人生。 关于生活，每个人有不同的诠释， 或者有着百转千回的故事，或者有着沁人心脾的芬芳，或者有着不为人知的艰辛。 城市文化范儿，说出你的范儿， 思索人生，感受生命的体验与心灵的激荡。 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黄燕。都说皮影戏是一口道尽千古事，双手挥舞百万兵，有着说不出的神奇，让人着迷。从推拉摆抖扶仰坐挺到整冠理须撩袍等等等等，各有各的玄机。陆连达老先生与皮影结缘半个多世纪了，从拜师学艺反复揣摩，到辞掉铁饭碗用心钻研皮影艺术，再到80年代初将皮影艺术带出国门，甚至登上了北京国际电影节开幕式的演出，把中国的这门传统光影艺术推向世界，陆老爷子一直在努力。今天我们城市文化范儿五一特别节目说出你的范儿系列节目邀请到了目前老北京唯一一家宫廷皮影戏班陆家班的第六代传人，也是享誉国际的中国皮影戏大师陆连达老先生，和我们一同来感受他坚守下的灯影人生。您好，陆先生。 您好，主持人。 哎，欢迎您到我们节目当中来做客。陆先生已经80多岁了是吧？ 八十整了。是的，是的。 看着身子还特别的硬了啊，可能也是因为一直在这个皮影剧团带着大家一起来演戏，给孩子们演戏，所以我觉得也是让您永葆青春。您自己今天还专门自己打车过来的哈。 是。 哎呦，真棒！非常感谢您到我们节目当中来做客。那么最近呢，第八届北京国际电影节也刚刚闭幕。那其实我知道呢，这个皮影也是咱们中国一门历史非常悠久的光影艺术，比卢米埃尔兄弟的这个电影要早上很久了啊。这样，陆先生先跟我们来说说这皮影有多么悠久的历史了呢？ 皮影戏的历史最早应该是在陕西，当今最早的皮影戏。 得有多少年了呢？ 大概1000多年。 1000多年前了哈。 对对，1000多年前。 所以经过1000多年的这个传承和发展，到现在应该说是有很丰富的这个内涵和表现形式了哈。 应该这么说。 哎，那么刚才我前面也介绍过了，陆老爷子您也登上过北京国际电影节来展现这门千年的古老艺术是吗？ 是是。 是哪一年的事儿？ 那是2006年、2007年。 哦，2006年、2007年的时候。 对对对对。 演的是什么呢？ 演的是《西游记》红孩儿一段。就叫火云洞，因为皮影戏是电影的老师，鼻祖，那法国那两位兄弟是根据中国的影戏，受启发，开始研究电影，应该是1000多年了。 在西四北当街庙的庙旁有个德顺班，班主姓陆，所以呢。这个又叫陆家班，那么您呢是北京皮影陆家班的第六代传人，也是陆家班，目前老北京唯一一家，第六代传人。这个陆家班呢是目前老北京唯一一家宫廷皮影戏。这样，您先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宫廷皮影戏，跟其他的皮影戏有什么区别呢？ 说到宫廷皮影戏啊，它的规矩很多。因为要到宫里去演出，那就规矩就多了事了，所以这里边呢，首先从演员的穿着，一定要穿长衣服，另外， 我看您今天也专门还穿了一身长衫，来参与我们虽然是广播节目哈， 是，另外呢，就是都要理发， 要理发。 都事先要理发 哦， 那会儿那个留长头发的很少，都是光头，一定要去剃头 哦，就再刮一遍等于是， 对对对，一定要这样保持这个，这就叫什么呢？是有一句俗话叫猪八戒剃耳朵，干净利索， 衣冠整洁， 衣冠整洁 哦。 再有就不能随便走动。北京皮影戏很规矩，很严格的，不能随便走动。另外呢，女士不能老瞧人家， 不能老盯着女士看。 对，不能看，因为呢，演皮影戏的都是男的。 哦，有这么一说吗？ 对，解放前，演皮影戏的全是男的，没有女的。 哦， 您那会儿连演京剧的女演员很少， 是 都是男的演女的。为什么呢？他就是为了在生活上很方便，避免出一些麻烦， 所以这样的话呢，就是 所以演皮影戏的，您也不能老盯着女客人看呢。 对对对， 女观众看也不能死盯着。 对，你的活动范围很有限。 嗯， 就规定你在哪儿就在哪儿。就是另外在这个，因为他在室内演出， 嗯， 妆台、卸台都很有规矩。 嗯， 人家屋里头有很多摆设，不能碰。 嗯， 碰了就麻烦。 嗯， 所以这个规矩很多。 万一给碰坏了什么呢？ 嗯， 价值连城。 再有这个戏里边的台词有没有忌口？ 嗯， 你比方说主人叫小二哥，你在台词里头就避免说这话。 嗯 嗯，就不能提人家的名字。哎，所以这个规矩很多的。演出的时候就把你这个控制在。这个五六平方米之内不能乱走动。 嗯， 除了上厕所，尽可能的不上人家厕所，这都在规矩之内。 哦， 嗯，为了是怕给人家添麻烦。 嗯 嗯，因为你一小小的这个地方不注意，就影响了自个儿的饭碗。 嗯， 下次人家不再请你来了。哎，提醒班子有的是。 嗯， 哎，不请你来了，这样的话呢，他就影响你的饭碗。哎，所以他这个规矩很多很多的。 嗯，有这么多的规矩，这是从这个演皮影戏来讲。那从这个表现形式来讲，就是这个皮影戏本身来讲呢，因为比如说刚才说了，这个是北京的宫廷皮影，那我们知道这个陕西也有皮影，就是有很多地方都有皮影。那咱们北京的这个皮影跟别处有什么不一样吗？ 剧目事先都说好了， 嗯， 演什么戏，就是本家也同意了，哎，这样在这种情况下，你像我赶上的啊， 嗯， 到齐白石老先生家演堂会。 哟，您也去过？ 对， 哦， 57年， 嗯， 在这个西单痞宅胡同， 嗯， 他那老宅子里头，院不大。啊，只有这个三间正房，两间厢房，有一二门，二门外头是传达室。 嗯， 所以他这个地方不大，但是呢，规矩很大。首先讲这个节目的时候，定节目， 嗯， 是齐白石先生亲自打电话。 他定的什么节目呀？ 他说这个是我们家有点事儿，所以呢要节目。忌火， 嗯， 但是又不吵，哎，大概有20几口的人要看， 嗯， 声音不要太大， 哦， 就是敲锣鼓的时候， 嗯， 也不是十足的声音， 啊， 然后当当当当的，不是咣咣咣，那不， 哦， 太吵了， 嗯， 太吵。 您还记得那次齐白石老先生定的是什么剧吗？ 他亲自点的， 嗯， 点的节目，我要一个《西游记》的节目， 给孩子们看。 嗯，你跟我说说《西游记》都有什么段子，20多分钟的， 嗯， 哎，先把小孩哄好了， 嗯， 哎，这样的。 后来点的是哪段《西游记》的？ 点了一段《火云洞》。 哦， 就点的《火云洞》，这是武戏。 嗯 嗯，还有一个逗哏的戏。 嗯。大家开心的， 大家开心的，就是里头小丑比较厉害， 嗯， 或者是比较多，唱比较少，说比较多，好像说相声那种感觉， 嗯， 丑嘛一上场就好像说相声那种感觉，哎，打口袋， 哦，这出戏打口袋， 他全部的戏叫《龙凤镜》， 嗯， 哎，其中一折很有意思的。有文有武，好多都是相声的那个味道。 这个是也是传统的剧目吗？ 传统的。 哦。 大概那时候说57年时候往以前说，这大概就100多年的节目。 哦，57年往前都已经100多年了。 对，就是说这个陆家几代人 嗯 都演这个节目。 哦。 哎，还有一个就是这个祝寿的节目。 嗯。那看来那次是家里头有人过寿哈， 可能是他本人，但是他不好意思说， 哦， 不好意思说， 嗯， 那么后来就给我们端上来烟、点心、水果， 嗯， 啊，谁说端上来的时候说老爷子赏给你们的， 嗯， 还那种老的口气，那你通过这个点心和烟等等的这个招待， 嗯， 看出来 齐白石老先生非常简朴， 嗯， 那个烟呢跟点心指不定招待多少回客人了 啊。怎么讲， 那个点心就剩糊了， 黑 外头的酥皮都没了， 就端出来，其实大家客气也就端回去，是这意思吗？ 对对对对。烟都是半空 哦， 半根 啊、 嗯、花生有的那个都这个 有捏开了，都 捏开的都长虫子了。 嘿，这您还真见着。 就是说 齐白石老先生的节俭是有名的，而且他们家招待客人就那几件东西来回来、 哎、对对对， 您还不能真随便就下手去吃。 对对对，真不好意思的。 啊，客气客气。 啊，对对，那个齐白石老先生意思意思就得了，人家来招待你那么大岁数， 嗯、 那么大的这个画家， 嗯， 就算很不错了。哎， 哎呀， 因为他这个东西，从那个顶香立柜那大立柜硬木的、 嗯、 那种三开门的大立柜里边，外边三把锁锁着， 嗯， 三把枕头锁， 嚯， 那种枕头像枕头一样的大铜锁，钥匙他自己在腰里挂着，这都我亲眼看 着。老爷子太有趣了， 非常简朴。 嗯， 哎， 您那次您也亲自表演了是吗？ 对对，亲自表演了、嗯、 那今天我们有没有能够有这个幸运的机会，请陆老爷子您也在我们节目里头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亮一嗓子呀？ 哦，那可以、 嗯、 我先给您来一段书板。 好， 就是一个小和尚，金山寺的一个小和尚， 嗯， 叫个青蛇白蛇到庙前了， 嗯， 叫门来开门的一个小和尚，那另外呢他开开门以后看见了这个青蛇白蛇两人， 嗯， 来干什么来了？那么他回禀老师傅，老师傅不好喽，用手指是师傅看，山下来了一只船，船上站着二位女眷，拧着眉毛瞪着眼，口口声声要许仙，说话间滋啦啦啦亮出了杀人的剑，哎呦喂，妈的骂我的姥姥喂，吓得徒弟我嘚嘚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站站，若是容他杀上的山，搬倒了旗杆拆大殿，大小的僧人一起杀，砍我的秃头怎么吃饭，老师傅依我看，赶紧的放许仙快下山，让他夫妻团聚的把家还，要不然金山就要惹麻烦，惹麻烦。哎，这是 太棒了， 这是北京的这个小一个皮影戏、 哦、 小花脸。 您看看大家这么一听都听不出来您都已经是八十高龄了，还说得这么利索。那您正好今天也带了这个皮影。 对。 给我们简单的演示一下，跟我们说一下这怎么表演好吗？ 对对、嗯、这就是这样子。 嗯。 你看我刚才 带了好多样东西。 我刚才说的那个。 哦、 就是、 这小和尚。哎呀好。 这小和尚。 好有意思。 两个人表演。 嗯。 腿有一个人给帮忙， 嗯， 哎，在表演，一边数一边表演，哎，你看这头都是活的， 哦， 师傅不好喽！ 哎呦，一有这个、嗯，一下子就活灵活现了。 哎、对对，用手指，师傅看，山下来了一只船，船上站着二位女眷，哎，他就比较活灵活现的。 哎呦太有意思了，真的，这个是、哎、这个手这所有的这个关节都能动哈。 对对。 脖子呀，哎呀， 对， 所以就这个加上这个小和尚的这个姿势的表演一下子就。 对对对。 就立体化了。 这个呢脖子上的杆子， 嗯， 跟脖子上这个结儿， 嗯， 都是我想的主意。 哎真棒。 过去比较死板， 嗯， 脖子不能动， 嗯， 脖子一动身子全晃悠。 哦。 就不能出这种结果， 可以点头的这个效果、 哎、就出这种结果、 哦、 还比较好。 嗯， 那么就是说，也是要不断的改进， 是， 不断的改进。另外加上腿，在他那个节奏上， 嗯， 也是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哎，也在配合着。 您看您这先亮了一手亮了一嗓、 哎、 一下子我们就对这个皮影有了一个直观的了解、 哎、对， 这是唐僧是吧、 哎、对，您认识， 哎， 所以这个呢唐僧呢要唱一段， 哎， 就几句， 嗯， 他介绍自己， 嗯， 我自幼出家，哒滴个噔个噔个噔，金山寺，陈玄庄就是我的一名，在长安奉了唐王旨，高奔西天求真经。哎，这就是因为皮影戏，好多皮影戏班都能演西游记。 哦， 所以这个北京的这个西派的这个皮影唐僧，他是在这行当分他是小生。 嗯， 小生是这么唱。 做皮影戏人真不容易，又得能说又得能唱，还得能操作这皮影表演，最重要的是还得会做皮影，这个一会儿我们会来说到。 对。 那么刚才呢也说到了这个您是叫陆家班的第六代传人哈，这表演的是北京的宫廷皮影戏。 对。 这个陆家班到您这儿都第六代传人了，您又姓陆。 对。 这是您家祖传的吗？ 这个说到我呢，我父亲 嗯 就很喜欢皮影戏。 嗯。 他年轻的时候家里头有一个箱子，听我母亲说。嗯，他有一个皮影箱子。 哦， 这个很不简单。 嗯， 哎，所以呢就我受我父亲一点遗传。 嗯， 哎，也喜欢皮影戏。我母亲是非常反对我从事这种行业。 为什么呢？ 他认为没有什么出路。 哦， 我母亲是农村教师。 嗯 嗯，他有点文化。 嗯， 所以呢就反对我这样的。一直我是在我母亲的打骂声中成长起来的。 对，您要求严格 啊。对对，认为这行业没出息。 嗯 嗯， 但是您打小又特别的喜欢。 对。 您先说说这陆家班，您是这个是您家祖传的吗？ 不是。 不是。 是这个巧遇。 巧遇。 对。 到底有什么样的巧遇让您爱上了皮影，走上了这条路，一直到现在呢？一会儿我们再来请陆老爷子跟我们来接着聊。 好吧。 城市文化范儿，我们马上回来。 把所有的春天都揉进了一个清晨，把所有停不下的言语变成秘密，关上了门。莫名的情愫啊，请问谁来将它带走呢？只好把岁月化成歌，留在山河。 城市的万象不绝于耳， 广播的精彩不止于声。 治理大城市病，让生活更美好。 北京城市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住建委的主任徐建云，全力以赴确保首都房地产市场平稳运行。 我是北京市城市管理委员会主任孙英军，我们关注你生活的方方面面。 我是北京市农委主任孙文凯，建设美丽乡村，为广大农民朋友打造幸福美丽家园，为城市居民提供休闲好去处。 FM 107.3 AM 1026， 这里有实用的资讯， 这里有权威的声音。 北京城市广播与您共享美好生活。 1504年，达芬奇创造了蒙娜丽莎的微笑，今天这幅画收藏在卢浮宫，成为绝世经典。你想过吗？如果画中人会说话，他的声音会是怎样的？ 有很多经典需要用心倾听。2018，跟随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一起听见经典。 新包包、新衣服、新鞋子、新口红、新项链，我通通都要新的。 那声音呢？ 声音我也要听点新鲜的。 主播新势力北京电台华语广播主持人大赛复赛来了， 来了！ 百威广播新秀全力以赴为梦发声，还有神秘的机器人主播同台竞技， 新声音新力量带给您全新的听觉体验。 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有人倒地，快打999-120。 我是红十字救护员，我来做心肺复苏。 生命健康，心系你我，人道服务伴您左右。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时光之间，畅游文化瑰丽世界；忙碌之间，探寻文化背后故事；雅俗之间，包容文化万象百态。 生活有姿态，城市要有范儿，城市文化范儿。现在起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是4月29号星期日，农历3月16，今天也是五一小长假的第一天。今年五一假期，高速公路对七座及七座以下载客车辆实行免费通行的政策。免费通行的时间呢，是从今天的0点开始，一直到5月1号的24点。免收通行费时间以车辆驶离高速公路出口收费车道的时间为准。 关于生活，每个人有不同的诠释， 或者有着百转千回的故事，或者有着沁人心脾的芬芳，或者有着不为人知的艰辛。 城市文化范儿，说出你的范儿。 思索人生，感受生命的体验与心灵的激荡。 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黄燕。那么今天呢，我们城市文化范儿说出你的范儿系列节目特别邀请到了目前老北京唯一一家宫廷皮影戏班陆家班的第6代传人，中国传统皮影戏大师陆连达老先生，跟我们一同讲述他坚守下的灯影人生。好，我们刚才说到了这个陆家班，您是第6代传人，您也姓陆，但是呢，这并不是您家传的皮影戏班子。 对， 您是怎么跟他们结缘的呢？ 我小的时候吧，在学校上小学的时候， 嗯， 在老师的帮助下， 嗯， 成立了一个皮影小组， 嗯，就是因为喜欢， 就是因为喜欢， 嗯， 恰巧呢，有一个大队辅导员也喜欢皮影戏，他是承德人，承德也有很多皮影， 嗯。 哎，所以呢，他教我们图画，他看我画的图画呢，都像皮影人儿。 嗯， 哎，后来就跟我说陆连达，你喜欢皮影吗？我说我喜欢呢。哎，后来说的，那咱们能不能在学校，成立一个业余的皮影小组？ 嗯，那时候您是上小学还是中学？ 上小学。 哦。 啊，我说那好啊。就勾起我的兴趣来了。 嗯， 我们自编自导了几个戏。 那那个时候就是谁来教您的这个皮影怎么表演啊？ 就是陆景达先生。 那您是怎么跟他认识的呢？ 我呀， 嗯， 原来这个皮影，学校的皮影都是用纸做的， 哦， 没有钱买皮子， 嗯， 就自己的早点钱省下来， 嗯， 买图画纸， 嗯， 完了弄油把它油了，上颜色，油了以后装起来演那个， 哦， 但是它不结实， 对， 演着演着就坏了。 嗯， 哎，这样的话呢，就是我们去到西四去买图画纸， 嗯， 一去走马路西，一回来走马路东，到了这个那个毛江湾西口，偶尔的抬头一看，小孩上街，瞧瞧这东东张西望的， 嗯， 哎，结果就看见了德顺班。 哦， 我就不相信， 嗯， 我认为这个皮影戏都是在农村， 嗯， 农村那种半业余的。没想到北京还有皮影戏、 嗯、 根本不知道。 嗯， 一抬头一看，哎呦，是吗？擦擦眼睛、啊、是，又走近一看，是首都德顺皮影剧社。 哦， 门上有一个牌子， 嗯， 它是坐东朝西的门脸儿。 嗯， 因为下午了， 嗯， 太阳已经偏西了，它是东方，那么它就照着太阳正在上颜色， 给皮影上色， 给皮影上色 儿 啊！所以我就趴着不敢进去，就趴着门看了半天，进去怕人家不让看。 嗯， 这样吧，我就走了，走了我就说拿去要一些一个证明信，人家证明我是干什么的。 哎、你是 这样 学校皮影班的、哎？ 对对，这样可能会好一些吧。第三天，我就拿着学校的证明信就去了，还是那个老师。 嗯， 这个老师叫陆景安，他是陆家的老五。 那您去那儿之后，他们接待了您说什么吗？ 我拿证明信，他一看， 嗯， 非常高兴，热情地接待了我。 啊、 哦，哎，他说，这他我去戴着红领巾呢。我说这戴着红领巾的小学生，还有喜欢皮影戏的，他就觉得特别新鲜。 嗯， 哎，这么着，后来呢，就是又过了两天，这个周六。陆景达先生去了，这个陆景安呢就跟他三哥说了、 嗯、 有这么一孩子小学的拿着证明来的， 嗯， 但是在学校已经开始简单的开始演皮影戏了， 嗯， 陆景达就觉得哟特别奇怪，首先说我这姓马路的路， 嗯， 少， 嗯 嗯，这个而且叫陆， 他们是同一个姓啊。 陆连达， 嗯， 跟他差一个字， 太有缘了。 他叫陆景达， 嗯， 哎，听起来这不跟哥们儿差不多吗？啊，结果呢，这个他就很好奇，他说你约下礼拜六，我见见这个孩子。后来又有一个礼拜六， 嗯、 又见面了，他大概想了一下，琢磨了一下我这个。这个身份， 嗯， 是吧？他就是后来说，那回去他就孩子，我想，认你当我的徒弟，你愿意吗？跟你们 他主动提出来的、 啊，跟你母亲去回家商量商量。 嗯， 我心里话，别跟我母亲商量，跟我母亲商量准得砸锅呀！当时我就给老师鞠一躬。 啊。 这么着就算是拜师了， 哦， 哎，景达老师非常高兴， 从此您就算是有了这个正式的老师 啊，对， 从此您真的就跟皮影结下了不解之缘了。 对对对， 北京的皮影戏班分东城和西城两个派别，东城派多讲究神怪故事，西城派皮影中的主人公多是历史中的人物英雄。陆家德顺班正是西城派的代表，小学六年级时，年轻的陆连达结识了德顺班第五代传人陆景达，从名字上看他们像哥俩，从年龄上看他们像爷俩，也许正是因为这个缘分，陆连达加入了有260多年历史的陆家德顺班，成了陆家班第一个同姓不同宗的传承人。 那那个时候您拜了师之后怎么学呢？ 拜了师之后就是接三差五的我的老师到学校去指导。 哦， 我们排 老师真棒，还来这儿哈。 我们排节目的时候去指导。 嗯， 他的五弟弟陆景安老师也经常去学校指导。 哎、嗯、 还有他的哥哥、 嗯、 陆景奎在他们家是老大， 嗯， 也去也当着指导。还有他四弟， 嗯， 还有我们老师的四弟， 嗯， 哎，就是陆景平老师也去。指导有锣鼓什么的，哎，陆景平老师去指导， 嗯，就指导您不同的、哎、有指导您怎么表演皮影，有指导您这个演唱 的有指导演唱的， 哎呀，您看 他们的 几位一起来指导您， 锣鼓、舞台都借来了 啊， 都借我们学校不用做舞台。 哎呦，给你们很大的支持哈！这皮影戏这舞台是什么样的？ 皮影戏舞台就是有一个框子，有一个窗子，就是在窗子上表演呢，把这窗子放在框子上，哎，后面用一个普通灯泡照着， 这是一套东西哈， 这一套东西， 嗯， 做起来很麻烦。 是吧？ 哎，所以呢，就借我们关系搞得特别融洽，哎，人家很愿意帮我们。 也是您有这方面的天赋，人家教着有成就啊。 他看见我很高兴， 嗯， 要不认我做徒弟，主动，人家都是求师傅拜师啊，这是师傅主动跟我说，啊，跟我商量，回去跟你妈商量，还愿意不愿意？哎， 他们也是很开放的心态哈。 是， 嗯， 所以这个。他们那会儿就现在的话就已经开始注意到传承的问题，传承非常重要。 没错， 嗯，所以呢， 这些传统的技艺如果没有传承的话，真的是啊， 没有我现在， 没错， 哎，没有我现在， 嗯， 那可能去搞别的工作去了，是吧？因为我在学校就因为成绩比较好，所以班主任就认我卢兰达，因为看我老弄皮影，怕我将来就进了皮影专业。 嗯， 卢兰达，你别着急， 嗯， 是吧？将来我保送你初中， 嗯， 不用考试，你放他的心，我保送你上初中。 哦， 这是一个，还有我保送你上速记学校。 速记学校 那会儿有速记学校 哦，就是人家一边讲话，你一边就把这字儿 速写 起来，速写， 速写，对，对，所以 好找工作那个 让我踏实， 嗯， 说你就踏踏实实先把小学念完了，因为我四年级就搞皮影，五年级整个一个学期，哎，整个是都在搞皮影，六年级上学期还在搞皮影，这里的很多故事，后来感动的校长。因为他呢在这个片里头校长碰头会的时候， 嗯， 已经感觉到了脸上的光彩，人家都说啊，周校长，你们学校有个皮影小组，听说演得挺好看的，什么时候上我们学校来演一演好吗？哎呦，校长就感觉脸上热乎乎的，哎，给他蒸了脸了， 嗯 嗯，脸上有光彩了，后来他就从很少的办公费里头挤出几块钱来给我，罗先生，你去拿这钱去买皮子去，咱们不用纸的了，纸的不结实，用皮子做，所以很支持我。 嗯， 后来我用皮子做的这个皮影代表北京市少年儿童送给捷克斯洛伐克国家博物馆，因为当时呢捷克斯洛伐克木偶剧院访问北京， 嗯， 给我们演戏，后来北京市团委呢就是说要送给人点什么礼物， 嗯， 结果后来说那就把他们小学校演的西游记这套送人吧，哎呦坏了，跟我一级一级传到我们学校，哎呦跟我说 把这套皮影送人， 送人，哎呦，当时我就哭了，哎呦，这 做出来不容易啊！ 我做了一个多月， 嗯， 才做了十个真的皮影，这么大的。 嗯、这个真的是说起这小时候的事情，真是有很多美好的回忆哈。 是是是。 这个陆家班呢，应该说他们不但是这个传承了古老的这个皮影表演技艺，而且他们在艺术上也做了很多的革新，是吗？ 是的， 比如说把伴奏的大锣呀、大挠啊，是叫挠吗？ 对， 过去就是那种特别响的一些乐器给舍弃了，然后用京剧的这种打击乐器，然后又吸收了京剧的长处，改革了这个唱腔，是吧？ 是， 嗯， 本来这个北京皮影啊， 嗯， 是来自于涿州，原来叫涿州影， 嗯， 就北京没建都之前。叫涿州影，涿州影来源是兰州甘肃那边的，哎，他们的伴奏乐器没有丝弦，什么弦子啊胡弦都没有， 嗯， 就是大锣大鼓，大锣大鼓人呢一个人领大家和， 哎，那么唱，当然第二窗我来开了船，去去去去，为开船来个铁车跳板，开船好似掉零件嘞。大船送到北九江口，小船放在河两岸。这会儿敲两下锣，咚咚咚咚，铜锣一响要过关。完了，带甘肃口音 哦， 所以由涿州到北京，就是我们师傅的父亲陆月峰先生，他就把这个大锣大鼓改了，改成了京剧锣鼓。京剧锣鼓轻轻的打，这样的话呢，别吵人。 嗯， 哎，这个其他的乐器也改了，也有唱腔了，所以就搞成我刚才给您学的那个唐僧的那个唱腔，那是北京皮影的唱腔。 也就是说唱腔也是改的京剧这方面的是吧？ 对，说到唱腔是按着京剧的意思，但不是京剧， 也不是京剧， 哎，按着京昆，昆曲，还有昆曲这样的话呢，里边也有些东西给移到皮影里来了。 哦， 你像白蛇传，白蛇传里面有我姐妹，这个曲名在皮影这儿叫鸳鸯扣。 哦， 但是这不是昆曲的曲牌，我跟昆曲的先生们交流过，这也不是昆曲的唱段，这就是陆老爷子根据昆曲 自个儿给改的， 自个儿把它改成皮影的一种唱段了。 这个很有意思啊。哎，那我很想知道，比如说在皮影里头，就是你们也像这个戏曲里头分这些不同的行当吗？还是说什么角儿都能唱呢？ 也分。 也分。 生旦净末丑。 分得这么详细呢？ 您连我吧。 嗯。 唱小花脸。 嗯。 但是呢还得兼着唱老生。 哦，一人身兼多职。 哎哎，有的唱旦角的老师吧，还得兼着唱小生。 那我就很好奇，那您唱的这个跟您表演的这个皮影是同样的吗？还是说就是有人表演，有人在后面唱呢？ 一般的时候，我说或者是唱的时候，都我自己表演。 哦，天哪，这得多么的这个手眼脑这高度的这个契合才行哈。 对对对，所以我打基础就是这么打来的。因为我们先生就是自个儿唱，自个儿同时表演。但是呢我也有一绝，我也能您唱我给表演。 哎呦，这怎么能跟上呀？ 一丝不差。 嚯， 您的台词全在我脑子里呢，甚至您喘气儿我都知道在哪儿喘。所以这样我表演出来您才能满意。 哎，那像这种皮影戏拜师的话是先学制作是吗？然后再学表演，再学唱吗？ 北京啊，皮影戏与他其他地方的不大一样，他的要求要求一个学皮影戏的首先会表演，同时要会制作，要懂得一点点舞台美术，要懂音乐的节奏，音乐分两大节奏，分两个大部分，文乐武乐，所以要求你要会打锣鼓，要会唱腔，唱腔的板式都要记住。 为什么要会打锣鼓呢？因为一边表演一边唱，哪还有手能腾出来打锣鼓呀？ 要懂。 哦，要懂。 要知道皮影戏很重要的节奏。 能卡得上这点儿。 咣切咣，这是迈两步。 啊， 当当当当当当当，紧急风。 啊， 开打了。或者是路上走得很急，降降降降降降，哎，这样子的。 那您跟我们说说皮影的表演吧，表演有一些什么样的基本动作呢？刚才我也跟大家简单的说了，有什么推拉摆抖扶仰坐挺，然后还有什么整冠理须撩袍端带点火眨眼是吧？ 对。 所以才能让这个小小的皮影表演起来惟妙惟肖。 对。 陆老爷子又拿起了唐僧。 所以呢，您刚才说的那个撩袍端带正冠履髯，这是一系列的。 哦，我听说皮影里还有一个动作叫点火。 啊， 是什么意思呢？ 点火呀，是这样子，分需要。你比如我们演西游记，演西游记三道芭蕉扇，就是跟铁扇公主 嗯， 哎，打要建扇子， 嗯， 火焰山过不去， 嗯， 只有铁扇公主那有两把扇子， 嗯， 篝火扇、灭火扇，哎，跟他借灭火扇，后来借给他的扇子是假的， 嗯， 是篝火扇。这里头呢有一个呢，这个芭蕉洞的小妖们把猪八戒给逮住了， 嗯， 逮住以后呢要退猪， 嗯， 有一大锅， 退猪毛， 锅底下点火， 嗯， 用在这儿了。 哦， 点火， 这真是要 点火 表演吗？在 我们的点火表演的是用一根火柴， 哎， 有一个香头， 嗯， 这个影人一比划， 嗯， 哎，那影人一比划，用这香头一驱，这个火柴， 嗯， 扑着了。 哦， 还有点纸，烧一点纸， 嗯， 哎，就证明说灶火着了，灶着要退。跟着呢，用那个烟吹烟儿， 嗯， 火着了以后有烟儿， 嗯， 吹烟儿，这个动作不外乎是让观众看起来更有意思， 更真实一些， 更真实一点， 嗯， 所以它是的手段。 嗯， 哎。 那么在唱腔，除了在唱腔方面，在皮影的设计方面，其实呢也是借鉴了一些这个京剧脸谱的这样的一种设计哈。那我想问一下，咱们陆家班的北京宫廷皮影在制作和这个雕刻上又做了一些什么样的改进呢？ 北京皮影的雕刻， 嗯， 由明代传下来直到现在，雕刻是很细腻的。 陆老爷子带来的这几个皮影真的是好精美，哦， 您看， 哦， 这就是那铁扇公主 女性的柔美曲线， 哎，对对对， 表现得非常的美，而且身上这个衣服也非常复杂，这个脸上这个线条特别美哈。 对对对，所以，嗯，所以这个呢， 包括头上的这个簪子上面珠花都是能动的， 哎，对对对，这都是这个它的特点。 嗯， 哎，它特点嘛，就是说它这种造型一直是由明代传到现在。 是什么特点呢？ 特点就是雕刻精细，颜色讲究，各种的安排比较合理。 嗯， 我有的时候知名的这个戏剧家什么的一块儿聊天，我一拿出作品来， 嗯， 他就说你这个作品，有点京味儿，就是北京的东西。 嗯， 外地呢，嗯，好像这个没有这么讲究。当然，人家有人家的特点。 咱们这皮影大部分是什么皮子做的？ 过去用驴皮，因为驴皮呢，一个是好买，另外它皮质柔软，在表演的时候它很听话。 哟，这能360度的转呢， 哎，能扭过来 啊！它这个柔韧度相当好， 哎，就是用皮很讲究 啊，哦。现在还是用驴皮做吗？ 现在不是了。你看这个， 嗯。 牛皮的 哦，为什么现在不用驴皮做的呢？ 驴皮很难买 哦， 驴皮去做阿胶去了。 哎呀， 变成营养品了。 嗯， 他熬阿胶要上等的驴皮。 咱们做皮影也得要上等的驴皮， 正好跟他打架。 嗯， 也得用上等的驴皮。 嗯， 所以后来没办法，就觉得牛皮好买，哎，买牛皮了。 这个做的也非常精美。这个人物是谁呀？ 是甄飞。 甄妃啊， 嗯， 哎呦，这柔美的甄妃，这衣服也很漂亮， 哎， 头上的头饰非常的复杂， 对， 长长的睫毛， 所以呢，这个皮影都是带京味的， 纤纤细指，真的好美啊！这想演好皮影戏，是不是也得把身体给锻炼好？要不这一场戏下来，这动作也不少，连说带唱带比划的。 这个还不说，原来我们在天桥那个剧场里演出， 嗯， 我们最少。一天在那儿演6个小时，连续不断，观众可以换， 嗯， 演员连续倒班吃饭，礼拜天9个小时就站9个小时。你像我年轻那会儿要换着师傅们， 嗯， 吃饭，我最后一个吃饭，所以这就是要站的时间比较长， 所以要锻炼好身体。 搞表演的， 嗯， 一定要站着，坐不了，没有坐的机会。当时我的小学员还要给师傅们沏茶倒水。啊，是甚至给人扇扇子，夏天演出非常热，给人擦汗。 所以您现在还坚持锻炼吗？嗯， 我现在还坚持就是饭前饭后走一走。 所以您现在还这么瘦， 嗯， 千金难买老来瘦。 我就觉得皮影戏给了我人生，另外呢给了我好身体。我表演一表演就是1-2个小时围着台转，没有坐的机会，所以这都是健身的一种方法。 都让我赶上了。 那么陆老先生呢，通过您刚才的介绍，我们对于这个皮影艺术，特别是陆家班的皮影工艺有了很多的这个了解哈。那么与陆家班结缘之后呢，您又经历了怎样的生活，后来又去了首钢工作是吧？这个一会儿我们来接着说。 对， 但是依然没有放弃对皮影艺术的追求。1979年国家落实文艺政策，恢复了北京皮影剧团，您又和皮影结下了深厚的缘分，开始了人生的新篇章。这里面又有哪些故事，稍后我们继续接着聊。 城市的万象不绝于耳， 广播的精彩不止于声， 科技让生活更加美好。 北京城市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东南区科技园区管理室主任翟立新。科技让生活更便捷，创新让城市更美好。 大家好，我是北京市科委主任许强。让科技给我们带来快乐，给我们带来健康，给我们带来新的

因为这个爸爸呢不在北京，去当解放军了。那么后来他就去了朝鲜，就当志愿军了。那么这样的话呢，我妈妈呢在给我姨家帮忙做家务。这样的话呢，就是我们自己没有一个单独的生活环境。我想呢，我母亲为我不容易，所以这样的话，就我想早一点的让我母亲有个家。所以他们这个德顺班有去天津的机会。去天津一去就半年。演出。所以呢，我也很好奇，没去过天津，所以我就辍学了。六年级的第二学期就没上。我辍学了以后呢， 加入了德顺班。 加入了德顺班的学员班。学员班我是代役学员。不是一点不懂。 对，您以前学过了啊。 我以前在学校演过。这样我是代役学员。 这样也能拿工资是吗？ 就是这个，对，这个工资高点。对，人学员10多块钱，我20多块钱。 然后在德顺班一待就是10年。 10年。 十年之后您有一个机会进首钢工作了。 去首钢了。转业。 为什么转业了呢？ 就是这个剧团 解散了。 取消了。 取消了。 好多剧团都解散了。这样的话呢，我们去了首钢。去了首钢又13年。 13年。您在首钢都干什么了？ 当13年工人。 拔丝翻砂。据说您去了好几个车间哈。 开始去的时候，因为他呀，他是轧钢厂，都想呢，我说我们也为国家的钢铁事业，做点贡献，就去了。但是人家看我瘦小，上轧钢车间不行，就给我分配到拔丝车间，就是盘条拔成14号的铁丝。6个的盘条，拔成14个的，拔成这个14毫米，就跟自行车车条那么细。通过四道工序，拔成那么细，拔成14号， 干了10年。 对，这个拔丝干了3年，又干了5、6年的铸工铸造，很苦的，又脏又苦。后来我又上了大炉，炉前炉后我一个人，就是那种冲天炉，1吨半的冲天炉。 那个时候就完全是在工厂工作，皮影只能是那段时间您的念想。 业余 还能悄悄的 休息的时候，没事的时候 表演 还去。另外后来我就又在工厂组织了宣传队。我参加了宣传队，后来又搞了皮影戏专场演出，三打白骨精。 1979年国家落实文艺政策，能恢复的剧团一律恢复起来了，原来的皮影艺人又聚集到一起，准备组建北京皮影剧团。那时陆连达的心情有些矛盾，当时年近40的他是选择追逐梦想，还是就此选择平凡的生活？他做出了一个让很多人意想不到的决定。 1979年国家落实文艺政策，恢复了剧团，然后那个时候准备要组建北京皮影剧团。那个时候您已经将近40岁了。 对。 当时工厂待遇还是挺不错的哈。 是。 我听说您的老伴儿还有厂领导都不愿意您离开，因为如果您接着干的话，不久就能提拔这个车间的副主任或者是工会的负责人之类的哈。 因为我在工厂啊干得不错。 对呀。 我是厂一级的这个先进工作者。 嚯。真棒。 完了后来呢，因为这个不久加入中国共产党。再后来呢，就是领导有计划提拔为副主任。 要提拔你。 车间副主任。 但是那个时候您听说要组建北京皮影剧团的时候，您还是毅然选择了皮影。 心里有点挠痒痒，心里，因为我那干了10多年呢，说那多好玩啊！我从几岁第一次看皮影，在唐山看皮影，6岁我就喜欢上了。那么这里头几经周折，我就觉得有这么个机会，就心里挠痒痒，就是七上八下的想回去。 但是我爱人不同意。 嗯， 我们俩有点矛盾。 嗯，那您怎么说服他的？ 好几天他不理我，我不理他。 啊、 哎，就是，嗯，因为工厂，由脚到头都是发的。 嗯， 工作服、工作鞋、帽子什么的，冬天还有棉坎肩儿。另外，高温还有补助，那么比剧团要拿得多。 嗯， 而且呢，粮食也高，定量也高。定量就50斤，因为我是重体力劳动，家里都得以呀、啊。 嗯， 他们定量低，孩子们正成长，我俩儿子， 嗯， 正成长的时候吃的多呀， 嗯， 所以有我的这个粮食定量在里头搭着， 嗯， 那么家里头没问题， 就能吃饱了。 哎，我回剧团呢，他就怕定量减了， 嗯， 钱也少了，啊，而且呢，剧团上下班没有准时活。 对， 说要排个新戏连轴转， 嗯， 有时候一两天不休息，黑夜白日排新戏。 那您也愿意去？ 但是我喜欢呢。 对， 后来没办法，就是说宣武区文化局好几次到家动员我， 嗯， 做我老伴儿的思想工作。后来还是皮影的爱好、 嗯、 使我又走上了皮影的道路。 嗯，从40岁的时候翻开了人生的新篇章， 是 啊， 转折 啊，转折。 嗯， 来到这里以后，跟我们说说吧。那个时候，就像您刚才说的，排戏啊之类的，就会没日没夜，会比较辛苦了哈。 对， 嗯， 也比较辛苦了。 嗯， 特别是我们出国之前，出国之前呢，要排像样的节目。 那个时候就会出国交流啊，表演啊这种哈。 这83年的时候， 嗯， 哎，这个有人来约我们。但是这个呢，需要我们自己去好好的这个打磨节目， 嗯， 拿好节目，而且要打磨的这个很圆满。 是那个时候您去了法国、德国、意大利、美国这些地方演出，还去日本进行了1年半的文化交流，是吧？ 对 啊、哦， 所以、这个、 但是这个基础都得你先得有过硬的东西拿出去，才能跟人交流。 不单是我， 嗯， 我还得带着团队，这个团队都要跟得上，保证戏的质量。所以这样的话呢，我们去欧洲100天，演了70多场。当时嘛。这个法国有一教授叫班巴诺，他看了很多世界上的皮影戏，但是后来他写了一篇文章，就说当今中国北京皮影戏是皮影戏的高峰。他说我见过皮影戏最好看的皮影戏就是北京皮影戏。 那个时候你们排了一些什么样的剧目表演？ 一个是三打白骨精， 嗯， 这是一个比较一个多小时 传统经典的、 传统的。另外《白蛇传》里面的一折《水漫金山寺》， 嗯， 哎，还带了几个小的节目， 嗯， 这个去演的。 你们出国一去那么久啊，100天啊， 3个月。 哎呀， 嗯 嗯， 所以这样的话呢，就是在外边演了70多场， 嗯， 在外面有很多故事。我们赶上了这个世界傀儡艺术节，在这个奥地利进行，让我们赶上了。我们在那个会上做示范演出，原来我们就听说过，也看见过电视里边，就是有说的，就是这个欧洲人高兴了厉害的时候，不是鼓掌， 嗯、 是跺脚， 啊， 是跺脚，就是他特别高兴的时候，就手舞足蹈的跺脚。我们在那个这个艺术节上， 嗯， 就感到了这种。我们演到好的时候，哎呦，前面观众跺脚嚷哎，就是说好好那意思。 嗯， 所以说呢，后来我们在那个活动上获得了奖励。哎，另外呢，因为有我们中国的这个剧团参加， 嗯， 所以在他那个市政府广场升了中国的国旗， 感觉特别骄傲、 哎、 自豪。 5星红旗。 嗯， 当时我站在旗下特别感慨，就眼睛就湿润了，就说我没白回剧团，这个小小的皮影戏也能为国争光，感应。 后来还去日本进行了一年半的文化交流。 对，这个日本是43个县， 嗯， 我们到了36个县，我们是七进大阪，四进名古屋，行程50000多公里，演出近600场。日本之行呢，是这个空前绝后的。这个大概在解放前，梅兰芳先生带着他的剧团亲自到日本巡回演出过， 有过这个盛况， 有过这个盛况。 嗯， 但是继梅兰芳先生之后， 嗯， 就解放以后，就是中国政府派剧团在日本进行大型的巡回演出，我们算第一次演出18个月，这是很少的，没有剧团在外头待这么长时间，所以呢，让我们赶上了。这个呢，已经进入了我们中国这个艺术演出的史册。我们由北海道札幌一直演到冲绳岛。 嚯！ 我们在日本遇到了好多故事，特别是碰到了许多日本侵华的老兵，那会儿他们就70-80岁了。这个有的老兵见着我们去了以后，一日三餐给我们送了3天的饭，然后我们每次到了这个小学、中学，甚至大学，我们都去过。女子大学，我们都去演出过。去了以后，就是校的教导主任或是校长出来接待我们。 嗯， 首先就是说咱们向在中日战争当中这个牺牲了的那些个中国人忏悔，这样的这个静默3分钟。 嗯， 每次都是这样。 所以你们作为文化使者也是这个加深了哈这个两国人民的这样的一些情谊和交流。 对对对，是。 嗯，这是这个出国演出的经历。然后在国内你们也有很多演出吧？ 国内对，也是什么这个去了好多地方，而且参加了第一届中国艺术节，第一届。 嗯， 我们演的是水漫金山寺和孟姜女，所以这都是很难得的机会。 嗯，从将近40岁开始重新回到了北京皮影剧团，把您的这个爱好和工作合为一体，然后之后就一直演到现在，中间也是退而不休是吧？ 因为我喜欢， 嗯， 主要是喜欢皮影戏， 嗯， 我就曲不离口，皮影不离手， 嗯， 每天都得为皮影做点事。 而且这些年你们还做了很多进学校给孩子们普及的工作。 对。 是不是在他们身上也看到您自己当年的影子 啊？对对对。因为这个呢是我的感受颇深。因为我小的时候就从那过来的。 嗯。 结果有老师指导我们来学。 嗯。 现在呢轮到我去教孩子们了。 嗯。 那么这里头是得心应手。 您去了哪些学校啊？ 我去了这个广门中学，这个回民小学，还有这个八道湾小学，去了不少的少年之家。 是，我知道，陆老爷子这些年一直就做这种皮影的这种普及工作，做了很多，进学校给孩子们表演，给孩子们讲哈。 而且我还去了以色列，去以色列讲课。 嗯， 哎， 弘扬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 哎，对，跟这个巴西的皮影艺术家、埃及的皮影艺术家、印度的皮影艺术家、印尼的皮影艺术家进行了交流座谈。使自己长了很多学问。 嗯，我听说后来您的家人其实也很支持您的是吧？ 对，因为我的孩子， 嗯， 陆宏伟， 嗯， 也在做皮影的传承。 嗯， 他现在这个课程很紧张。 嗯， 大概一周大概有7-8节课。 是他来给大家上课哈？ 去讲课。 哦。 讲皮影的制作。 哦、嗯。那给什么人讲呢？ 小学、中学。 嗯。 还有街道。 哦。他是得了您的真传。 哎，所以这样的话呢，就是我们会多少， 嗯， 传多少，毫无保留。你像我们80岁了， 嗯， 80岁您将来留到火葬场一烧了事。本来嘛，我们那几位老师已经带走了很多的宝贵的东西， 就是那些已经故去的老师哈。 对， 嗯， 那么如果我们现在利用这个好的环境，这个好的时机，再不传承就不应该了。不要这个在我们身上 把北京皮影戏丢了。 希望您一直身体这么健健康康的，然后把这个皮影的这些技艺能够教授给更多的人，好吗？ 托您的福。 非常感谢您今天来我们节目当中做客，谢谢您。 托福托福，谢谢谢谢 谢谢谢谢。 陆连达老人今年已经整整80岁了，平时只要有演出的机会，他都会努力地争取去表演。他说要让更多的人知道皮影，喜欢皮影。演出完，老人还常常会邀请观众到幕后，让他们试着耍皮影。他说以前皮影后台从不开放，现在不一样了，需要更多的人了解皮影，知道皮影是怎么回事儿。观众留下照片录像，这些都会成为历史资料，将皮影一代一代地往下传。好了，朋友们，以上就是今天城市文化范儿节目的全部内容了。节目最后，主持人黄燕代表编辑刘晶、监制刘斌，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在明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请到博物馆公共教育的专业人士蒲红，跟大家说说他的博物馆公共教育之路。好了，10点城市广播为您安排的是京城帮帮团节目，明天早上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不碎，忙不迭，千年被拖，却难脱你的美。真稀缺，真心能给谁？牧笛横吹，黄酒小菜有几碟？夕阳余晖，如你的手却撕碎。我本一些。莫相不对，你懂有余味，一根竹下到底见了谁？不管风月，我体恤的你会选你一句的海面浪尖叠，镜子和戒指落笔都不对，半截回眸一笑，你婉约，恨 谁让你蹙着眉眼，阿生归途有胭脂味，人雁南飞，转身一别离惊泪，举一把月手揽回忆怎么睡，又怎么会心事蜜蜂绣花写真真 瑞麟，想健康吃好油。 嗯， 瑞麟五一专档送您好理由，只要您是年满五十周岁的，只要关注健康，只要你也想了解瑞麟羊奶粉的新朋友们，现在就来拨打4007106108 4007106108，就能免费领取价值99元的深海鱼油一瓶。报名热线是4007106108 4007106108。 没错啊，但不得不提醒您的是，瑞麟五一免费领鱼油的公益活动，今天明天是最后的两天时间， 是， 所以听到就千万别再错过了。 嗯， 报名热线是4007106108 4007106108。有朋友说啊，鱼油那得多贵呀，今天听广播就能不花钱免费领，真的假的呀？您放心啊，本次活动是由瑞麟乳业独家冠名赞助播出，只要您符合条件，全程都是免费的。 嗯， 本档只有100瓶的免费派送，如果您也听到了，就一定要把握住机会了。报名热线4007106108 4007106108。 年纪大了就怕吃的太油腻，深海鱼油是个好东西，价格也不便宜，今天居然不花钱免费领，那肯定不能错过呀。 以前都讲啊，这油多菜不坏，可现在谁还敢倒那么多的油炒菜啊？这少吃油，吃好油，这才是健康的饮食习惯呢。所以今天呢，我也要报名领取一瓶深海鱼油。 是的，好东西就应该大家一起分享。这款鱼油是越南纯进口的，富含了 76.34 毫克的维 E， 5652.6 毫克的维 A， 以及不饱和脂肪 13.10 克， Omega 6 12.93 克和 Omega 9 52.9 克，对家人的饮食健康很有帮助。 嗯， 那今天瑞麟五一专档，只要您是年满50周岁的，只要您也关注家人的健康，只要您是瑞麟的新朋友，都可以通过4007106108 4007106108免费领取一瓶价值99元的深海鱼油。 嗯， 目前还剩下21瓶的免费名额了，别犹豫，现在就来拨打热线4007106108 4007106108。 提醒各位啊，今天明天是最后两天免费领取的机会了， 是， 错过可就真的没有活动了。 嗯， 报名热线4007106108 4007106108。好了，那最后的16瓶的深海鱼油正在领取当中。 嗯， 4007106108 4007106108，报名成功后会有工作人员与您联系，安排您到北京瑞麟实体门店免费领取深海鱼油一瓶。 嗯， 最后的8个名额了， 加油拨打电话4007106108 4007106108 4007106108。 惠达卫浴智能马桶质保五年，惠达卫浴。 我是故宫博物院院长单霁翔。除了涉及到我本人专业的建筑类、博物馆类的图书和管理类的图书，我也特别喜欢阅读城市文化类的图书。比如最近我正在阅读一本张忠培先生的论文集。我也希望大家能坚持阅读，积累知识，丰富修养。